安全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至德胜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7.4 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3月6号星期二，此时此刻北京时间的9:01:28，你正在哪里，正在做些什么，是不是同样的坐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是不是同样的声音汽车音乐会，是不是同样呼唤的名字横滨啊好吧，不管你在哪里，只要我们在同样的做一件事情，聆听汽车音乐会，就给你点大大的赞哈。好了，欢迎家族一群二群的各位朋友们来发位置，发红包。好了，还有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一下存在，来冒一下泡泡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话说昨天是惊蛰哈，我就担心是不是这个小虫虫们就出来了，果然。开家门，看见小强正在门口迎接我了。哎，主人你好，你好吧。惊蛰过后呢，这个北京的天呢是一天一天暖和了，花呢也就渐渐的都开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这个春天哈，播种的季节，植树的季节，大家要抓住这样的好时机。如果没有做计划的，抓紧时间了。我说的计划可是去踏青的计划哈。好了，我们今天汽车时尚资讯，给大家介绍最美的春季自驾的推荐地之一——湖北武汉哦。还有什么新鲜的汽车时尚资讯呢？关注一下。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道二， 我是季叶。 爱冰洁，爱汽车音乐会，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今天是2018年3月6号星期二，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了，继续发位置给我哈，正在哪里收听？李秋，现在是在北汽家收听，还有在学院桥的毛毛虫，院线的凯哥在昌平区收听 ，Miss King 在海淀区，还有在红英小学。来上学的蔬菜，还有在南三环的蓝色星光 ，New Me 呢还是在顺义区，还有在丰台区的抽烟喝酒烫头，哎，不改名字了吗？还有一次与我们的老朋友，还有从冰点到沸点，在石景山收听，石景山好像好多朋友哈，瑶瑶妈妈，还有魔鬼哈，在密云的鲤鱼儿，字母妹妹呢现在在紫玉华府，哎，每天这时候你就在那里，那是你的家吗？好，让我们幸福啊！在被窝里收听的，好了，不管是站着听，还是坐着听，躺着听，趴着听，移动的听，还是固定的听，再听汽车音乐会就好。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首先呢，不用下车就能够购餐，这是怎么回事？ 追寻最美的春季自驾线路，湖北武汉。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除了足不出户就能订餐之外，如今呢，足不下车同样可以享受到购餐的便利服务。近日呢，珠海的首家这个某某汽车穿梭餐厅在某某广场正式开业，驾车一族开着车就能够完成订餐取餐的整个过程。据了解，足不下车就能快捷的地点餐是汽车穿梭餐厅最大的特点，将车辆沿着这个汽车穿梭餐厅的购餐通道驶至订餐窗口，不需下车，向订餐员告知所需点餐的品种付费，然后开车到下一个窗口取餐离开，整个过程花了不到4分钟的时间。其实不光是珠海，北京也有，你知道吗？我就体验过，那次上哪儿去玩，好像是怀柔还是什么地方，我具体地方我忘了，就是一个某某什么什么的快餐的汽车穿梭餐厅，哎，真的是，你看，哎，好神奇啊，都没有人下来呀，都开着车排队，我排进去体验一下。其实我当时并不饿，也不想吃，就是想体验一下，开车进去了，耶，得到一个窗口，然后呢，摇下车窗，直接给人家要什么要什么什么一点，然后呢，直接拿微信一扫，付完钱之后呢，然后呢，再稍等片刻，然后餐就来了，来到下一个窗口去领餐哈，哎，很方便呢，真的是不用下车，几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个订餐，然后开着车，哇，就走了，一路走一路吃，这个美，北京也有啊，去搜一搜看。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十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Spicy Girls Wonder Bee。 39名，张韶涵《香水百合》。第38名，庄心妍《屋檐下的浪漫》。第37名，李荣浩《李白》。 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哦，几百年前做的好坏。 第36名 ，Alicia Cara《Scars to Your Beautiful》。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Make it last forever. Friendship never ends. Girls 辣妹 Wanna Be 成败。每每听到这首歌曲都会不自觉的去数一数歌词当中到底出现了多少个 want。 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暖暖春天的风，蝴蝶也恋爱了，花开明亮起来，装扮我的 love love 深蓝色彩，水晶球你快快现实，发出光芒，你的心的绕了魔幻水果，酸酸甜甜美丽无限，跟我一起出发， 香水百合。这样一首欢快的歌曲，甜美的正快版的洗脑神曲，送给这个春天，送给今天这个好天气，送给你我相遇的每一个最美妙的时刻。喜欢张韶涵的声音吗？更喜欢这首歌曲带给我们这种很向上的感觉。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FM 974， 你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看看谁和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家族二泉当中的一叶知秋、龙，还有老三，老三这是你是一群里面的吗？好了，二群里面来啊，穿来穿去的，还有铁头，我是冰粉，这算是我们比较新的朋友了。王超，还有笑婷，算是比较新的朋友了。还有梁哥是吗？是梁哥吗？有张兰，还有那个特别长的名字，我是一颗在风中飘逸的荷包蛋，这什么来着？还有丽丽，等等，红鲤鱼、绿鲤鱼、驴，这个天天让我练这个绕口令哈。还有括号在大兴收听 ，Vicky 在新源里朝阳区收听，还有在亦庄的丽远，丽远是我们的新朋友哈，丽远666，昨天刚刚加入我们家族群当中的。还有尼古拉斯、赵四也是昨天刚刚进来的新朋友，现在在怀柔收听，你好。还有，这是 Trap 在沙河收听，你是我们的新朋友是不是？好了，也欢迎更多新朋友把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来加你，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 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我们下了早餐哈，还有思琪来报道了，受不了是瘦下来的瘦哈，你好问号就是魔鬼哈 Mr. King 特洛伊还是在大同问候，爱在旅途还有汪月，你们好你们好，还有许健每天都会来如约问好的，还有谢谢你们好。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马上来重温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超级浪漫的歌曲，适合此时此刻的你，刚刚出门，还有点不太想起床，特别想睡回去。来，给你端上一杯咖啡吧。屋檐下的浪漫，张馨妍。 轻轻地拉下你低低的帽檐，在你面前扮个鬼脸，喜欢在你背后趁你没发现拍拍你的肩。你偷瞄我一眼，却装作没看见，是谁的脸红了一片？这种感觉好像喝了一杯不知名的甜点。这场雨下的好险，心人说的可怜，掉进了拥挤的屋檐。你偷笑外套给我当披肩，一瞬间感觉幸福那么耀眼。想要暂停了时间，悄悄吻你的脸，却又不想让你发现那些从前觉得竟然有一点想要听一遍。我轻轻地拉下你低低的帽檐，在你前半个鬼脸，喜欢在你背后趁你没发现拍拍你的肩。你偷瞄我一眼，却装作没看见，是谁的脸红了一片？这种感觉好像喝了一杯不知名的甜点。这场雨下的好险，心人说的 挺浪漫的歌曲，来自张馨妍的《屋檐下的浪漫》。如果你觉得早上这样不情愿出门的话，不想钻回去了，给我回来，来给你一杯咖啡，听听张馨妍的《屋檐下的浪漫》。

同情每一位正在路上堵着的朋友，什么意思？阿康刚说今天的车多还冷，幸亏有冰姐跟汽车音乐会。哎呀，话说这个冷哈，昨天不是惊蛰嘛，我说哎春天来了哈，温度不错，那得捡衣服吧。昨天开始捡，然后昨天开始特别冷，然后今天我说我再扛一天，要不然结果今天更冷，然后就觉得这个现在有点不对劲儿了哈。所以我觉得那句老话大家还得记住啊，就是什么呀，春捂秋冻，这棉毛裤先别脱下来啊，这个秋裤啊秋衣还是穿着点。好了，阿康哥，今天冷千万别感冒。至于这个堵的事情吧，我也来帮大家解决了呀，不是说我去这个帮大家疏通啊，是有汽车音乐会啊，听着音乐你就觉得哎呦堵车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哈，当然你不要耽误什么事儿哈，还是要提前出门看看哪儿临时交通管控啊，或者哪里比较拥堵，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早点出门。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美美的听汽车音乐会吧，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周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Rita Ora Anywhere。 第34名凤凰传奇年轻主义。 爱是希望，爱是光亮，属于我们美好生活。 第33名陶喆苏三说。 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 第32名王心凌想你想你。第31名胡夏弹弹琴恋恋爱。 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写下跟你的精彩。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ime flies by when the night is young, daylight shines on an undisclosed location, location.Bloodshot eyes looking for the sun, paradise to live in, and we call it a vacation. Vacation. 自英国的90后的歌手 Rita Ora 的这首 Anywhere。 作为 Beyonce 的好徒弟啊，他的音乐风格多变，也吸引了一把又一把的粉丝。年纪轻轻的他更是多次出席红毯以及各个时尚颁奖礼。上周第40名的歌曲，本周上升5位，第35位来自 Rita Ora Anywhere。 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很有特点的一首作品哈，当然也是这个朝气蓬勃的一首作品，来自凤凰传奇的《年轻主义》，上周第39名，本周上升至第34位。以往不同的是，这首歌曲呢所表达的是凤凰传奇对于年轻的真切的感悟，敢于追求自由，敢爱敢当，不畏惧年轻的心态，传达一种年轻主义的正能量。年轻 无所谓哈，无所畏惧，年轻也是无极限的，对吧？初生牛犊不怕虎，第34名歌曲凤凰传奇年轻主义。好了，继续攀升第3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陶喆的一首很棒的中国风作品，借鉴了中国戏曲苏三起解当中的某一段，苏三离了红铜仙啊。然后呢，整首作品将现代和古代做了细微的联系。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陶喆《苏三说》。 苏三在那命运的台前面， 在想着春天开始落叶，转夜间划断了线，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哦，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yeah，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 这个传统的戏曲再次提出来哈，也是对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弘扬哈。话说呢，在中国的流行音乐领域当中，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两位同学哈，一个呢就是陶喆，刚刚我们听到他带来的《苏三说》，另外一位同学不用多说，大家也知道了，周董、周杰伦，对不对？有没有啊？我觉得这些同学都特别不错，能够没有丢掉我们中国传统的东西，对吧？虽然说现在我们的流行音乐呢是更多借鉴这个西洋的这个音乐他们的节奏哈，但是呢在其中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根，我们的本，把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和音乐加进去，哎，你看有没有，这个作品显得更加有特点，这个不是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嘛，它就可以传承很远很远，千秋万代不敢说哈，但是至少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流行开来哈，很棒的流行歌曲。中国戏曲《苏三起解》，多少人看过？举手。其实现在呢，这个中国的京剧，包括昆曲啊等等，这些已经融入在一个小学生的教材当中了，我觉得特别好。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这个传统的文化哈，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多么正能量的节目，来自汽车音乐会。好了，继续攀升第3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欢快的歌曲，来自王心凌的想你想你，将歌词什么事都好想和你分享，好想你就在身边这种撒娇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强烈的想你啊，感受到了没有？而这首歌曲呢，来自王心凌的想你想你，首次也请到了制作人阿弟仔来担任配唱制作人。阿弟仔独具巧思的为心凌配唱出了想念对方的那种感觉和那种语气哈，我倒没觉得有多么撒娇，我倒觉得有点霸气，想你过来。你现在可能更多是这样的语气和表达了。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汪月，还有 Miss 海文，还有端木若涵收到你们的微信号了，待会儿就一一加你们为好友，然后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那里正热闹哈，好像今天没有人发红包啊，啊什么，我什么都没说。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第3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胡夏的谈谈情恋恋爱，成为了赛车电影《极速天使》的主题歌，衬托三位影后级人物这次在片中争相颠覆的形象。汤唯出演了帅气的阳光女孩，刘若英呢饰演脾气暴躁的女人，张柏芝呢首次出演坏女人。哦，谈谈情恋恋爱， 我的爱轻轻松松是为你而来，你的微笑填满我心怀，小的依赖，连傻笑都变得精彩。不知道，我觉得很奇怪，再离开就想要再回来，一种莫名傻傻的期待。我明白是。

开场歌曲呢是来自荷兰的 DJ 兼制作人 Amy Van Buren 的这首 This is what it feels like This is what it feels like 啊，这是 Amy 第五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第二支单曲，也是她的第一支英国单曲榜的 Top 10的歌曲。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了，来给大家推荐一个适合春季自驾的好去处，哪里哪里啊？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话说三月赏樱唯有武大，春风十里的三月当中呢，这个武大盛开的中国最清新的樱花海，让千千万万的游人是慕名而来。武大就是武汉大学哈，很有名的哦，樱花雨啊，樱花纷飞，梦幻唯美，可以吸引千万游人的并不仅仅是浪漫的樱花，更重要的是可以重走青春路哦，踏上校园的青青草地，感受久违的校园情节，还有那种青春气息，把我们自己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太远了，没时间去，我还是回北大看看算了。好了，那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成龙、苏慧伦，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在音乐当中，在这样的歌曲当中，怀旧金曲当中，也可以回想我们曾经走过的青春岁月。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 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珍惜着你，对你在每一天。

陈歌上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哈，算是歌坛的一位新人，虽然也不是特别的年轻啊，是中国的创作型的歌手，擅长作曲 R&B 还有 Hip Hop 的风格。2010年到2011年之间呢，是组合重组之后回到中国，之前呢是在这个亚洲亚帅公爵当中担任主唱，之后组合重组呢他就回国。2012年呢是在山东卫视参加了天籁之声，进入全国的24强。2013年参加湖南卫视的中国最强音，进入全国12强男生组的3强，导师呢就是章子怡。他是出生在这个吉林的一位歌手，我觉得感觉声音挺有爆发力的，而且呢这个歌曲的旋律也是不错的，等等爱。好了，陈雷还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可是下面听到这首歌曲大家并不陌生了，以前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曾经上榜过，好，来自王涛和唐维维的往日。 曾经走过的地方，曾经路过的人啊，挂在脸上的笑啊，多大呀，奔跑多么的酣畅，花儿多么的漂亮，我们经历的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军。还没有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留下你的这个微信号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待会儿要一并加你们为好友，然后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我们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啊，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黄小虎的伴。歌声很好的黄小虎和一般的女歌手不同，因为呢她具有很丰富的 pop 驻唱经验，因此被称为是 pop 女王。她的歌喉当中不但有音符，更有感情，有生活。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么是陪伴，什么是心安，你是答案。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灰色的气压，扭曲的脸，他们生活颜色比天。负责的就不会接，爱情像沉睡，氧气剩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开始吧，狂奔的起跑线，视觉像电影，惦记着从前，心跳正在不用变双飞。 自的奔，一首快歌，主歌和歌词部分呢具有爆发力和速度感，节奏感与旋律感，这也是孙燕姿首次尝试的摇滚曲风的作品，满意吗？那已经是一首老歌了。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要跟你暂别了，我是腾冰，和你相约明天九点2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不听就心碎。好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见。 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